大家好啊，我是 Cyrus 啊。咁啊，每逢咧七八月咧呢个暑假咧，南加州都系好多嗰啲不同类型嘅 convention 噶。咁啊，上次我就去咗呢个 Comic Con 啦，喺圣地牙哥。咁今次咧，我就嚟到呢个 Anaheim 入边有呢个叫做 Power Con 啊。咁呢个 Power Con 咧系属于呢、這个对呢个 He-Man 同埋呢个 She-Ra 咧致敬一个。是屬於他們的一個展覽會或者博覽會、他今年就在 Anaheim、他有都有這個屬於比較小型的、convention 啦，我們進去看看有什麼看或者有什麼 cosplay 啦、OK?剛才都說了，顧名思義是屬於這個convention 是屬於這個 He-Man 和 She-Ra 的，那裡面是很多裡面這些都是屬於他們的產品啦、但是你看到入場的那些觀眾呢，入場者全部都是比較老一輩，好像我的老餅一樣呢、才是懂得是哪些是 Master of the Universe 或者 He-Man 或者 She-Ra 的。咁而家我入去周圍睇下先。咁你見到好多攤位咧，都主要賣啲懷舊嘅玩具噶。同埋我有好多 artist 咧，佢係專門咧係畫啲屬於 He-Man 或者 She-Ra 嘅插畫或圖畫，應該可以俾大家睇下。哇！頭先個骷髏魔好搞笑啊！咁行翻行呢邊睇下先。咁啊，一睇就知呢度好多美國人嚟啦，睇就知He-Man 係屬於美國人一個懷舊嘅童年回憶啦，一定係。同埋佢就算佢賣好多新同埋舊 He-Man 嘅玩具咧，嗰啲都唔平噶，佢一個action figure 咧，起碼成 五六十蚊或者至到一百蚊都有嘅，或者百幾蚊都有嘅。咁佢呢度咧仲邀請咧因為 Shira 咧好似喺呢個 Netflix 上面咧有個新嘅卡通嘅，咁佢邀請嗰啲製作人員咧去嗰個 panel 上面咧講解嗰個製作過程啊，咁我陣間我可以入去睇下，同埋佢會有咧有啲玩具廠咧嚟到做呢個 panel 咧講解佢新嘅玩具嘅，咁啊啲觀眾可以現場咧發問問題嘅，陣間我可以去睇下。咁我睇下呢个骷髅魔又翻嚟啦。咁啊，嚟到呢一邊咧，就嚟咗呢個 Mattel 嗰個攤位度咧。你見到因為 Mattel 係呢個 He-Man 同埋 Master of the Universe 嗰個 license 嘅玩具生產商嚟噶。咁啊，佢入邊有介紹好多新嘅產品俾大家睇啦。咁啊，可以行去睇一睇啦。咁啊，呢个我记得我细个嗰阵时咧，八十年代嗰阵时咧，我系有呢个玩具啊，咁啊，心尾唔知掉咗去边啊。咁而家呢个好明显，佢系再出翻。咁你見到個 He-Man 嗰啲宣傳攻勢 ，Mattel 做得好犀利噶。但係你睇翻佢嗰啲 action figure 做得咧，其實都仔細嘅。 And the top five figures? Yeah. 頭先睇到呢只狗咧，係根本上係全場走喺度。咁呢個攤位又賣好多懷舊嘅He-Man 嘅玩具啦。咁啊，睇翻呢邊咧，你有好多扮呢個 He-Man 卡通入邊咧，嗰啲卡通人物咧喺度做簽，嗰啲人咧喺度做簽名會啊。咁你睇到咧，佢呢個專畫呢個插畫咧，呢間嘢呢個 artist 咧叫 Rudy Obero 咧，呢個都畫得咧，話賣啲畫都係唔乸，都係唔平嘅喎，但係都係好多人，都係有人買嘅，而家俾緊錢啊！啲人喺度。哇！佢嗰個放喺台面嗰個杯都幾正喎。我都好有興趣，都問下杯幾錢先。 How much? Are you guys selling the cup? How much is the cup? 30. It's a big one. 哇！佢成日賣個杯咧，都要$30喎。 Cleaning you with this. 我呢間嘢咧賣嗰啲，真係賣元祖、He-Man 嗰啲玩具啊。 以下节目内容绝对代表本台立场，同各位嘉宾主持个人意见。在2019年的香港，因为逃犯条例，由6月开始引发一连串的大游行、警民冲突、流血事件，在这短短的三个月里面，被视为由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6月9号100万人反送中大游，6月12号占领立法会，由警民冲突演变成为暴动，6月15号身穿黄衣，背脊写着黑警冷血林郑撒港，男子堕楼身亡，6月16号200万人上街示威，6月21号示威者包围警察总部，6月25号众筹成功，在世界多国报章登头版广告，希望将香港抗争带入 G20 峰会，7月1号七一游行，示威者行动升级冲击立法会，7月9号林郑宣布逃犯条例修订首宗政策，7月13号光复上水游行再起冲突，7月14号防暴警攻入沙田新城市爆血腥，8月3号旺角再游行，防暴警在文具一带射出去，8月5号快三罢，罢工、罢课、罢市，全港交通进入瘫痪，1250班航机取消，8月7号太空馆镭射笔灯光操，8月23号全港各区组人员，总共20万人参加，8月25号竟然首次射实弹向天开枪，8月31号港铁恐慌，防暴警闯入港铁太子站，导致多人受伤，9月4号林郑宣布将撤回逃犯修订条例，9月6号香港再发生7宗离奇自杀事件。我们的香港是否正式进入黑暗时代？香港之声时代广场正式开始。 系啦，咁我哋唞咗啖气啦，翻翻嚟啦，中间都讲咗好多我同新年都好想知嘅嘢，咁就跟住落嚟咧，要等阿詹士再同各位听众讲，究竟你知道几多？ OK， 我而家就因为我时间有限，同你倾过啦，我跟住出去有啲嘢做。咁咧，我而家尽快讲有关警察个问题。咁然后我就尽快讲依家嘅问题。 好， 警察问题，第一，我哋要翻去一样嘢咧，就系2014起嗰度，我唔讲太多啦。但系而家新任嘅警务处长卢伟聪，我将所有嘅嘢放喺佢手上嘅，佢手上系全部血腥，系佢嗱，唔系佢指挥去做。是他縱容的人去做。第一，他一上任之后呢，他就 tribalize 警队。何谓 tribalize 警队呢？大家都睇过啲 Dirty Harry 啊、辣手神探啊嗰类咁嘅戏啦，即係70年代啦。但好多电影电视剧里面呢都表现做緊一个故事嘅。那个故事就係、是、差人呢就尽忠职守，为民除害，帮维持社会秩序。但係呢啲文职嘅大家去睇 Blue Bloods 咁啊，即係好似去做律师啊，政客呢，其实做埋晒啲嘢呢，就令到呢啲差人呢绑手绑脚，捉唔到啲真正坏人。咁 ok 啊，呢啲係好多故事都係咁㗎啦。 係电影入面。 咁另外呢就係话啲市民呢，其实好多时候呢又唔 appreciate 啲差人。喂，佢同你扑心扑命，你班人都觉得啲差人搞住你。啊。反而啲差人呢最有共鸣呢係调返转头班坏人喎。因为佢哋咧，只不过系同一条线嘅两面嚟嘅啫。反而啲坏人咧，仲会讲下道义啊、黑社会啊、忠义。嗱，呢啲电影桥段咧，其实全部系 一班嚟烂仔，一班嚟有牌烂仔。 系啦，但系佢哋咧就为咗社会里边嘅安稳、正义争斗，有啲系要钱，佢系为咗，即系好多理由啦，可以写到剧好复杂啦。咁但系呢一个咧。這個呢，我講俾你聽呢，就真真正正全世界所有警隊都係咁諗嘅。咁呢個係一個嚴重問題嚟㗎喎。因為佢變成部族化咗警隊呀。警隊裏面呢就係、是、認為我哋嘅人就係兄弟。我哋嘅伙計 就是我自己人，出面个个人我们都信不过的，包括我们的上司在立法局、在市政局警务处，出面的人也信不过，因为他那班人呢只是 就盖过了黑白，可以这么 说，即是变成他们自己才是兄弟。其实这个呢，这个 tribalization 呢，部族化呢，是在我们讲即在犯罪系里面呢，或者是社会系也好，人类学里面呢，我们其实是好多嘢都见到嘅，例如 Nike 嘅人会传统性咁好憎Adidas，OK？ 嗱，你哋想象唔到噶，但因为我哋以前同 Nike 高层做保镖嘛，我话俾你听系癫嘅呢件事，即系佢哋可以想象到 Adidas 人会害佢嘅，啊，咁我哋觉得佢傻嘅，不过冇所谓咯，你成日要我哋加班咪照加班咯，系咪？咁你另外好多大公司都系咁嘅，即系佢咁样先去团结到佢自己啲人啊。即是我哋先至一家人嘛，我哋先至系嘛。咁黑社会系用呢个方法噶嘛？全部出边嗰啲人咧，唔系人嚟噶嘛？你系我哋自己兄弟嘛？我哋系讲义气噶嘛？拜关二哥噶嘛？所以我成日笑噶，香港差佬拜关文祥，黑社会拜关文祥。咁佢哋系咪两个对立咧？点解佢哋认为关二哥系一个佢哋都拜嘅咧？即系呢个矛盾咧，我成日攞嚟讲笑噶啦。但实际上他们这件事呢目的呢，因为关云长是重义气，他们用这一个 symbol 呢去团结自己人。好，回到卢伟聪。卢伟聪这条友呢有病的。他呢严重地将香港警队黑社会化。你有没有看到香港警队在这三两年里面呢是无恶不作的，平时缉警打人啦，每一个星期有三四条友即上堂啦。平均每三个月一季啦，有超过2000多个投诉啦。OK， 2000个投诉里面咧有200单跟嘅啫，200单跟里面咧系大约有25单左右咧系会调查。咁我25单调查， 警察查警察咧， 调查到嗰25单咧就全中嘅一般，因为根本去到冇办法唔查，即系明知嗰条友根本上有 CCTV 睇到佢偷嘢，睇到佢非礼人啦，咁佢哋先至去查。所以个个月咪中20多、30单咯，但实质上啊，每个月啊有800-900单嘅投诉嘅，平均 ，OK， 系一个离行离客嘅数目嚟嘅。咁而好似你有冇记得嗰次有个白炸，佢截停咗一部车，要用人肉盾牌，导致到2死4伤啊，喺公路，记唔记得呢件事啊？ 记得，佢夹硬征召，即系夹硬要嗰部车嚟。 卢伟聪行出嚟话冇问题，冇问题，对住电视机话冇问题。两年前，嗱，根本上佢一路系做紧呢件事，点解咧？佢想做龙头，佢做大哥，佢黑社会龙头。你哋班人个个都唔好信，唔好信立法局，唔好信议员。你睇佢几衰，改啲法例令到我哋执唔到法，我哋系为咗香港市民做嘢噶嘛。嗱，你信我。你出去做你哋警察嘅嘢，我一定睇住你我自己嘅细佬嘅。嗱，我讲少少啦，以前我哋做部队嗰阵时都出埋呢招噶嘛，即系呢啲咁嘅嘢，不过冇佢咁捻劲啫嘛。去到咁呢个咧喺军队里边咧系一种方式咧，令到啲普通嘅人咧可以带动到佢可以杀人嘅，系一个 tribalization 或者叫 othering。OK， 咁咧成个警队里边咧就变咗有一点咧，就系总言之佢做。有人会包庇，咁啊，卢伟聪呢样嘢咧，其实做咗上任做到依家嘅，咁所以咧，啲差佬咧，其实点样无法无天咧？以前有噶啦，已经嗱，我有好多 case 嘅，例如咧，攞咗同袍件衫，攞咗同袍个章出去瞒骗啦，我又有个 case 咧，佢哋自己着军装，话带条靓仔翻屋企度攞咩，去攞保释，边有咁嘅事啊？跟住咧就签翻张纸，话张单喺我手机啊。知唔知写乜乱咁料？但一般嘅市民咧系惊嗰件军装嘅。咁我好多古仔讲嘅呢方面，但呢度唔好讲啦。但大家希望大家暂时接受咗，警队咧已经里边啦千穿百洞噶啦，喺呢两三年里边。咁啊，亦都你哋试谂谂啊，每一个星期都有一条友坐监判罪。而家喺呢两三年里边，警队 即系警队里边嘅系咪 啊？系啊，警队嘅人喺法庭度判罪。每一个星期咧，系平均系两单嘅，而家两个啊，有阵时三四个，有阵时一个半个咁啦。咁好啦，咁 但是呢呢班人呢做啲嘢癲癲地㗎嘛，已经係諗住唔使理㗎嘛。不过咁喎，我哋喺 City Center 嗰镬呢就出咗一个严重问题啦。喺 City Center 嗰次呢咪催泪弹射入去City Building 里面嘅，搵咗啲人喺嗰个 lobby 嗰度然后射催泪弹嘅。咁当时片呢我睇过好多次。其实呢就唔係话有个局嘅。其实是在场啲 commander 呢係冇经验。佢哋见到有人一边走呢就四面全部行动。咁呢样嘢呢就係呢个係香港警队嗰、那个训练嘅質素有问题，係好差嘅香港警队训练。咁香港警队乜嘢都係搞 PR 嘅啫。同埋香港冇嘢事发生嘛，一历来。咁佢班人哋睇落去好似 OK 嘅，其实都好恩好嘅。咁呢个我好熟悉啊，我有教过差人啊，有同佢哋上过堂倾过偈啊，呢啲咁嘅我亦都识好多差人嘅。咁以前啦，呢啲系以前嘅事啦，即系我做嘢嗰阵时。咁佢哋咧，当时咧，其实佢哋唔应该每一个队啊，佢哋每一个 unit 咧一齐喐嘅，因为一齐喐人哋冇得走噶嘛。咁你而家系驱散啊嘛，你唔系捕捉啊嘛。你捕捉你都唔可以捕捉咁多人㗎，你凭咩啫？你根本係多个里面嘅人少少咋嘛。你根本咁，你咁嘅情形就会混乱，但佢当时呢每一个部队同时向前。咁就变成人哋冇位走。佢只要一队人唔向前就散得㗎啦啲人。你就一睇返晒啲片，有唔同 angle 睇到晒。咁呢个就係前线嗰度呢嗰、那个失职同埋前线嗰、那个commander 呢搞弯嘅。咁但係呢件事发生咗啦，咁全世界人都闹啦。你运咗班人喺里面，你都唔系驱散人群，你刻意射佢，其实当时真系冇呢个想法嘅，我认为。但係第二日呢出咗件大件事啦，卢伟聪上电视讲咗句话，当时 commander 同前线警员警察做嘅事，佢哋高层系冇一个知嘅。OK? 佢唔负责。喂，你谂下，我系黑社会嘅叻，冇错啦，即刻冧啊！里边即刻当日冧，因为我哋其实已经做咗好多衰嘢噶嘛，我哋系你话俾佢听，你孭晒上去，我哋先去做噶嘛。下边啲人 系你叫佢放胆做噶嘛，当初系咪？所以 你而家突然之间话唔关你事，里边就反啦。所以我跟住下一役喺观塘咧。我可以话俾你听咧，佢哋自己控制一切嘅。跟住喺元朗咧，系佢哋自己元朗嗰班何君尧，再加埋班香黑夹自己夹嘅。湾仔系乜鸠都唔知嘅。咁而里边咧，亦都出现咗一个局势，就系我都唔信得过你，咁我信边个啊？我哋环头嗰、那个警司佢企出嚟，唔紧要兄弟，我会照住你哋，咁你咪信佢咯。嗰边嗰个可能系个警长，可能佢个环头嗰、那个警司唔接受而家出面做紧嘅嘢，佢哋咪排斥佢咯。警长上，因为佢哋自己惊啊，你明白嗬 ，Andy？ 一路以嚟做咁多衰嘢，有一个大嘅日日出去同佢讲大话，日日话孭晒上去，突然之间唔孭，你可以想象噶啦。你而家教紧嗰班黑社会嚟噶嘛？佢哋个諗法就係只要自保啦，要自保啦佢哋。咁呢就班人呢就开始失控。咁而有陣时你叫佢落去油麻地佢哋唔会唔落。但落到呢佢哋想做乜呢，你俾个指令佢呢佢未必跟随。你叫佢六点钟到呢，可能佢六点三到，可能点九到，佢又未必跟随。佢唔系话完全唔听你讲，但佢又唔系完全听你讲喎。咁呢有啲人就话，喂咁林病啊卢伟聪啊派个人佢话隔佢职咪得囉。我话你试下啦，即系譬如咁啊 ，Andy， 我嗌你落去啊，某某环头，你叫嗰个环头个警司话俾佢听，你而家翻屋企唞，跟住佢话你凭乜嘢同我讲啊 ，Andy？ 你凭几多支枪啊？咁佢自己警局几个兄弟答出嚟，咁你点啊 ，Andy？ 好多人认为咧吓。我话你哋未经过呢啲嘢，你哋喺你哋自己嘅公司嗱、啊，我当你喺银行度做，上面俾封信你，你又挨喺度喺度喊，唔使噶。我话俾你听，香港有一间银行啊，国际银行嚟噶，佢哋自己之前咧就请咗大扎差人 即係做佢哋保安，即係退休差人。咁嗰班人咧，後來唔知做咗咩細節，我當時唔知，就成班炒。但係班人咧唔肯走喎，因為幾年前嘅咋，班唔肯走喎。但係佢哋咧仲有本事 access 到佢哋所有銀行分店嗰個門嗰個 access code， 佢哋自己做咗手腳。咁佢哋每日自己照翻工喎，翻到去咧入咗門口就坐鳩咗喺裏邊唔走，阻住你做嘢喎。但呢班人已經俾銀行開除曬嘅咯，但銀行完全處理唔到，唔知點。 即係呢個咧就有似啲美國嗰啲以前嘅大企業，但係背後有一個好強大嘅工會嗰種公司。 但係呢個情況咧，嗱呢件咧呢件嘢咧，當時佢嘅保安頭揾過我，話點處理？咁因為佢哋唔會報警，喂銀行最緊要係 security 嘛，銀行最緊要管到佢自己啲人，管到嘢嘛，人係信佢呢樣嘢噶嘛。哇頂你一班人可以隨出隨入你所有分行嘅，你哋又管唔到佢嘅，佢點敢報警啊？當時咁嗰陣時呢班就變成咗個勒索呢間銀行咯。OK 大家如果聽緊我呢樣嘢，知道係當時有份嘅，就知道邊間噶啦。咁咧就咁咧，我冇咗細節啦。但係呢個係佢哋嘅情況。你真係嗰班人同你講惡嘅，你係文人啊！文人永遠係輸俾講惡嗰啲嘅。即咩叫秀才遇著兵，有理說不清啫？當年呂不韋富可敵國，一條兵仔就難到佢啦。其實一定係講慢嘅咧，你幾文都冇用，因為你背後即係毛澤東嗰句啦，政治嘅權力啊係由支槍度嚟嘅。咁而家咧，香港呢個情形咧就係佢班仔，你變成臨病奈佢唔何喎，盧偉聰就開始奈佢唔何咯，咁啊揾咗歐永權翻嚟咯。其實咧嗰陣時佢哋又認為咧，哇叫佢翻嚟係咪再打啲市民勁啲咧？其實佢翻嚟嘅目的咧就要係管呢班失咗控嘅人。啊點樣知佢第一個briefing 咧，嗰班人反而拍台鬧佢，咁我哋傷咗兄弟點算啊？我哋而家點對得住我哋之前啲夥計啊？嗰一刹那，佢哋真真正正变咗个黑社会。嗱，点解佢哋嘅暴力系咁提升呢？我要讲嗰一样嘢。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有个 phrase 叫做 violence dynamics。咁好多嘢都有 dynamics 噶嘛，即系佢嗰个内部个运作啦。咁暴力， 我可唔可以插一句？ 讲。 咁其实呢一样嘢嘅做大咧，应该共产党系最忌讳。点解会容许佢哋咁样做大咧？而家？ 不如我讲埋啦 ，OK， 就呢个啱啦，去到呢个位啦。其实佢唔系容唔容许嘅问题，佢点样可以制止呢？佢派到兵落嚟啊，佢唔可以派兵噶嘛，佢派暗杀人杀晒班警员啊，佢做唔到噶嘛。即系呢啲咁嘅嘢，即系佢哋其实。 Sooner or later， 香港呢件事平息咗之后， 佢冇谂过 平息。老闸都要做佢 嘅，冇谂过平息啊。大陆嘅政策冇平息噶，你香港人系要死晒噶。我迟啲讲到嗰度。咁而家咧，那个问题咧，如果大家咧系，譬如话读过Rory Miller 嘅书啊，或者系做过狱卒啊，做过 public order 嗰啲咧，或者当时啊，即系我嗰阵时系Scarman Center public order letter 嗰边出嚟嘅，咁我哋都系讲呢类咁嘅嘢嘅。咁咧有一样嘢咧喺 violence dynamics 上边咧就叫做。由violence dynamics 上面咧係分開好多類嘅 institutional violence 又有啊 ，organised violence 又有啊，個人 violence 啊。我教武術咧，我係教埋呢啲嘅。你要認識個暴力，你自己能夠用咩暴力？其實武術係一種暴力。咁你一定要認識暴力點樣運作，唔同嘅情形之下係乜嘢暴力？而家呢一個咧就一種 social dynamics， 就叫做。個名咧，Miller 俾咗個名佢咧，就叫做 Group Monkey Dance， 猴子舞，但集體跳嘅猴子舞。咁集體跳嘅猴子舞咧，就配合咗一個 group dynamics 嘅。一般呢個猴子舞嘅出現咧，就一班人，佢哋係為咗佢哋自己嘅個人嘅一個 group 裏面嘅 bonding， 即係譬如一班飛仔或者一班爛仔嗰個籃球場、那個足球場，佢哋自己玩開，佢睇開嘅，或者。一班人咧，佢哋就其中一個咧，就是、如果你睇英國咧啲足球嗰啲 hooligans 咧，搞破壞嗰啲 fans 咧，其實呢啲咧就係、是、做緊呢個啦 group dynamic 上面嘅 monkey dance。點解叫猴子舞呢？就係佢哋會一班人去攻擊一個 在他们眼中是他们部族以外他们 group 以外的人去制造一个 bonding 给自己令到自己更加团结。这样东西呢任何民族任何文化都做的。这样东西呢在我们人类的 limbic DNA 里面的。如果呢你看回动物呢动物都做的。因为这样东西呢就是我们的人我们人脑我们大致上分三 part 的嘛。咁呢一 part 呢係原始畜性嗰 part。点解佢叫做 dance 呢佢原因呢就是你开始跳呢隻舞嗰陣时呢你唔識停呢呢隻舞係继续跳唔完㗎。因为你参与咗入去。 嗯。 咁佢哋最初嗰陣时做咗一个暴力出嚟返到嚟之后边嗱譬如咁你睇一班人去打人啦尤其有几个唔想打人嘅。我而家当你普通系球场度咁啦有十个八个僆仔。有两个最恶嘅就係打几个另外一 group 嘅人。咁打完咗之后呢你会发觉呢打赢嗰班里面呢有一两个系冇出个手嘅。但係佢哋会就已经走去踢人哋一脚喎好笑喎。或者去拱一拱喎参与少少喎。因为如果佢哋返咗去之后人哋话喂头先我哋打交你冇出个手喎。咁你已经唔系佢哋 group 嘅人啦嘛。嗰一拳嗰一脚掟嗰个石仔你就 join 咗个 bonding 啦嘛。如果你唔做嘅，你翻嚟俾人排斥噶嘛？但系咁喺另外一个层次咧，就是、你越出手重，你就越英雄，你个 group 嗰个地位就越强。嗱，一般嘅 group monkey dance 咧，就譬如话呢、這个球场系我哋十几个人玩开嘅，有几个僆仔系踢波，我哋揼鸠完佢，个个打完佢，佢哋走咗，我哋个 dance 完咗啦嘛，因为佢哋唔会翻嚟啦嘛。而我哋打得佢最劲嗰、那个，就系、是、我哋个 group 嘅新 leader 啦嘛，新英雄啦嘛。啊！出手最少嗰个就系我哋最废柴嗰条友，仲冇人睇得起佢噶嘛？呢、這个新嘅 social 啊，动物里边啊，原始啊，人猿里边嘅 dynamics 嚟嘅，我哋系唔使学，唔使跟人谂，天生出嚟就有嘅。任何文化、任何民族都系咁嘅。问诶、好，大家当接受呢一点。如果唔信我嘅，自己上网去查。 唔系呢个系咁嘅，我认同，绝对。 但系咧，唔系，我唔系讲你咁，我大家听众啦吓。即系想查噶啦，有啊，我俾埋名你啊，头先你哋自己去 wiki 啊，俾咗周围搵到噶啦。咁咧，以前我系读书读呢啲噶嘛。咁其实香港惩教都教呢啲嘅，因为我有个徒弟惩教，佢同我讲话，上堂系听过晒嘅，但冇人知点解，因为比如用 PowerPoint 你就完噶嘛，佢唔系好似师傅你咁解释到咁细节噶嘛。咁同埋我解释咗之后，我哋知点用噶嘛。但系香港嘅情形咧，就系、是、你唔系话你踢咗人哋出去足球场就完，因为你跟住系冇停噶嘛。咁变成咧，嗰个 dynamics 越嚟越劲啦。嗰班人咧，今日我射盲咗人哋一只眼，我一定要出去，听日射盲一对眼。因为如果唔系，我上唔翻去嗰个 group 嗰个地位喺里边。而且我哋越巩固我哋呢个位嘅咧，我哋自己感觉越安全，因为我出边已经中咗坏事啦嘛。我哋自己唔帮得紧啲嘅话，自己抽头算账，我哋落咗单，死硬噶啦。所以他们的暴力呢是会不断提升的 Group Monkey Dance。所以在 Social Dynamics 里面呢 ,Group Monkey Dance 是最危险最危险的那个。因为它可以无味的。而且呢它是会不断不断提升。因为今天我杀一个人听天就杀五个跟着我就强奸做暴力我跟着倒火水烧你一家。这些是 historical data。大家去睇任何沦陷咗嘅城市，任何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ed violence 行嘅 pattern 系一模一样嘅，完全一样嘅。Kosovo war、Lebanon、伊拉克、Syria 啊，全部都喺晒度嘅，大家睇到嘅。所以我 predict 啲嘢唔系我谂出嚟噶，我系依书直说嘅咋。咁咧一路咧嗰个暴力咧系会继续提升，而佢哋越提升暴力咧，佢哋越唔敢放、哦。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件事平息的话秋后算账他们怎么算啊 ?OK 不 OK 啊、Andy, 新来这一点。 所 以他人是不会完这件事完的。我可以告诉你他里面呢很多人很撚屌惊。很惊很惊。但因为他们惊他们更加要令到件事他们要控制到。但这个是一件错 的看法来的嘛。是因为他入了一个 dance 嘛。一个 dance 不是理性的嘛。是畜性的嘛。所以这样下去呢是只有永远永远是继续和到去一点是全部 直头系大混战、大乱， 唔系， 系一个争冧咗嘅地方，一模一样。 我系惊佢哋系即系会杀得兴起咧，真系会即系。 O K， 好晒人性嘅。 杀得兴起嗰度咧，系每一晚发生嘅事。但系佢出去嗰阵时候已经知道咧，佢哋暴力要提升嘅，你明白吗？ 佢哋会唔会好似 暴力提升系双方 会嗌啊嗰啲咁样噶？ 啊 ，O K。你记唔记得头先所讲嗰个字眼啊 ？dance 啊， 系 跳舞两个人跳噶嘛？ 啊， 你嗰边嗰啲 即系双方噶嘛？ 系啦系，但系你系咁噶喎，你双方暴力提升，你而家唔系双方，你而家系两方啫。但系一边咧有枪，有机关枪，有步枪，有军备，有钱，有支持；另外一边咧都系几百条僆仔啫，唔系双方嘅。 系 ，OK。要将个 balance 啊，即系头先你咪有啲人讲话啲暴徒啦，你要 balance 翻佢呢件事啊。其实 喺嗰啲人眼中，佢哋系唔识 balance 噶嘛，佢哋一路都话嗰啲暴，即系话嗰啲人系暴徒，系佢哋错晒噶嘛。啊、我身边真系有啲咁样嘅人，佢嘅思想系咁样的，佢系话嗰啲僆仔系要死噶。 啊，即系咁啦 ，Andy， 咁你听我就咁讲佢净系好简单就分析过一边。有成个共产党喺度撑，有成个香港政府，仲系出紧两三万人工以上，一边连饭盒都冇嘅。 哦、okay? 你，我需要你真系切切实实咁同我哋呢啲海外嘅香港人讲，实际上香港发生嘅嘢最坏最坏喺你眼中最坏最坏会去到边度？ 嗱，其实我中间仲好多嘢讲嘅，不过我跳一跳啦。嗱，香港咧就已经喺我叫咧喺个 failed state 沦陷。 是 一早已经沦陷了，是没得翻转头的。因为呢在任何这些情况里面呢，你要解散政府和要解散，因为你政府尤其是警察，警察呢是enforce laws by consent， 是市民要同意。好像我今天打出去有一段东西在 Twitter， 就是其实我们是十对，就算我二百万人出街啊，啊！警察都系得嗰两万 active 啫嘛，喺前线，屌砸都砸死佢哋啦，系咪啊？你唔好话有冇子弹嘅问题，大家做过呢行嘅都知道，你攞住把手枪，我前面有四五条友肯挡你嗰支枪死咗嘅，你哋全部俾我哋踩都踩死你啦！你出嚟去到西洋菜街啊，你喺布兰街嗰度搞嗰阵，我上面十个二十部雪柜掟落嚟，你班仆街死唔死啊？即系由头到尾啊，系人民唔反，人民同意佢哋嘅政策，人民同意政府。嗱，我哋中国人有时好唔明呢样嘢嘅，成日觉得官大啊嘛，政府大啊嘛，有生以来你系俾人嚟控制你噶嘛，只要你自己搵到钱，你乜鸠都唔去谂啊嘛。但系个问题唔系噶，全部政府咧都系 run by 都系rule by consent 嘅，只要人民决定我要反你咧，就一定反到嘅。我唔理你几高几先进几多嘢，一定嘅呢个历史事实嚟嘅。但系个问题系咁，因为你要记住，即系个就算有警队啊，警队里边啊，如果真系啲人系好反嘅，大把度抌低把枪，即刻搭机离开香港啦。你估佢真系会企喺度同你顶到尾啊？咁、那个问题咧，就我而家唔系话建议人做呢件事啊，大家吓未，你哋未去告我之前啊。或者走去報上去大陸之前咧，我唔係建議做呢件事，我不停叫啲人翻嚟。我每個星期用好多時間，就係喺網上邊，我能夠有辦法出到消息嘅，叫啲細路唔好再打。抗爭唔係一定呢一條路，個原因咧有好多條路可以行，而我哋亦都會俾啲合理能夠做到嘅路俾大家走。但是不是那么容易被他们提到，因为他们都入了这个墓。原因就是个个星期都不见十个几个，他们身边所发生的事是很恐怖的，他们知道。那你明白到即是为什么好像当年爱尔兰共和军跟英国这样打，英国跟他说打这么久好停啦，大家谈啦。那那个人会答你说，我三代里面二十二个人啊都是死在你英军手上，谈什么？你赔返啲命俾我，我先同你傾。你明白吗？其实而家係血海深仇㗎，而家係仇，即係不共戴天之仇嚟㗎，呢啲係张无忌嘅环境嚟㗎啦。 係 逼死我父母㗎，你逼死我兄弟㗎。 係 你捉咗我 friend 去奸咗抌咗落海㗎。你估我停唔停㗎啦？ 嗱，你提到呢度啦，究竟嗰啲死尸，究竟即系嗰啲尸体啊，嗰啲跳楼嗰啲事件啊，究竟你点睇咧？ 有啲咧，最初咧就真系情绪有几个，呢个系几肯定嘅。但后来一扎咧系一定系政府做噶。 系 嗱，我可以直接同你讲，我其实我哋自己咧系。同啲唔同嘅國際法醫係有聯絡處理緊呢件事嘅， 係，唔係因為好多時咧，我哋睇到嘅新聞咧，即係我哋喺呢度海外睇新聞咧，就係話啲浮屍咧通常都係女性，而墮樓嗰啲咧或者不明不白死嗰啲咧都係男性，咁就點解啲女性要墮海啊、浮屍啊咁樣咧？就可能係死之前係被侵犯過啊，可能。 喂啊！呢唔系呢样嘢咧，好直接讲啦。头先我同你讲个 violence dynamics 咧，其实呢度系一部分嚟噶，即系嗰个 group dynamics 里边咧，强奸咧、轮奸咧、羞辱你咧，都系一种恐怖嘅做法，同埋可以达到佢兽性嗰、那个私欲啊嘛。咁呢个你睇下 Kosovo 南夫拉斯大战，成个国家女人俾人奸、啊，嗱大陆都系做呢件事嘅，大陆喺新疆同埋呢一个。西藏都系做紧，做咗好多年噶啦。因为佢奸完你之后要你生个仔，咁本来咧你系姓吴意嘅，咁而家咪变咗姓王咯。佢咪可以同化你哋咯。啲男人就同你整死，女人咧就逼你嫁，唔嫁就奸。共产党做咗几十年噶啦。咁呢一个咧，亦都系你睇第二啲我哋历史国家里边，全部因为好多人咧报账咧，我好憎一句说话，好讨厌咩事，我今日都系成日闹呢件事，性侵犯又摸下只手啊，至到一班人轮奸你十日啊，都系用一个字叫性侵犯。以前我哋好简单噶嘛，叫轮奸同强奸噶嘛，暴力噶嘛，系咪非礼噶嘛？但系而家我哋一个字咁讲晒嗱。我Andy， 你记唔记得我以前喺英国做脱衣舞场嘅夜总会嘅嘅 部？记得 系啊，其实啲咁嘅性侵犯啊呢类咁嘅嘢，我好熟噶，我了解好多噶，乜嘢人做乜嘢，嗰条人差行埋嚟，佢中意摸脚定摸手啊？中意嗰个女人系做啲咩嘅？屌，你俾我三秒，我知你做乜啦！啊！我因为我呢排又做咗啲咁嘅事啊嘛，啲人咪好佩服话，哇！你真系咁快系知道嗰个咩人渣噶嘛 ？Cluster 嘅呢啲系 textbook 嘅，我条俾个书你睇得啦，系咪？即系你唔系嗰行嘅，又唔知道嗰行里边有咁多资料嘅。嗱、 啊，系 咁而家咧呢、這个性侵犯咧系一种武力嚟嘅，同埋有啲一直系自己受性。OK， 咁我哋有啲嘢咧，有冇听过一个字眼叫 victimology 啊？或者你睇呢啲 criminal minds 啊，睇下啲警匪片咧、有个有样叫 criminology 嘅，啊唔系 ，sorry 系 victimology 嘅，系受害者嘅分析受害者嘅。咁咧有阵时有啲嘢出现咧，尤其是连环杀手啊，或者某啲人啊做啲咩暴力啦，你俾一个受害者我咧，我系唔知好多嘅。你俾两个我咧，我有好多资料嘅。你俾得三四个我咧，其实我就可以 profile 嗰个凶手噶啦。咁咧，我哋香港个 victimology 系好清晰，系完全配合晒 monkey dance 上边嘅一个做法。佢哋唔会拣，佢唔一定要靓女，佢一定要弱，一定要弱。佢越弱嘅，即系咁啦。我同人打交，我唔中意揾一个细粒个我同佢打嘅，因为我哋系男子汉大丈夫啊嘛。我要同你打嘅，我就同我一样拍得到我嘅，因为系叻过我嘅， 大过我。一定要揾个最冇自信嘅，系咪？ 佢哋揾一个最弱噶，最弱，所以佢哋专恰细路女噶，冇留意啊？ 系啊， 喂，又系我 textbook 度，我攞部书出嚟啊，成个 chapter 就写呢样，佢哋再拣最弱，所以我哋知个 victimology 系乜嘢噶。另外一个佢哋会拣嘅咧，就是、唔骚佢哋嘅，咁呢啲咧就可能啲比较中产女士，未必系靓，未必有身材，但系比较有权威啲，唔怕男人嗰啲成功嘅女强人女士。嗱呢啲系佢哋其中一个 victimology 嚟嘅，因为你以前骚我啊嘛，八婆吓，而家我十条友屌你，影埋相，我一俾绿帽你，我俾十顶绿帽，你嗰个有钱老公大，哈哈哈！你睇到嗰个心态嘛？就 系、是、完全 呢個咧，其實咧有少少嗱，呢個係少少題外話，但係有少少反映到咧，好多大陸嘅人咧，即係好多大陸嘅男仔咧，好中意而家去娶啲香港嘅女仔，或者追啲台灣嘅女仔，因為心理上就係你以前睇我唔起啊嘛，你以前睇我大陸仔唔起啊嘛，叫我阿燦啊嘛，係咪啊？唔需要靚噶，你睇到，但係好多娶咗甚至有啲中出即飛啊，都有嘅，我睇到好多。 其實咧， 心理滿足心理，我覺得。 是啊，是一种心理嚟噶，是一种心理。呢啲系有病嘅，呢班人系刮嘅啊。咁啊嗱，咁咧，而家佢哋呢个我哋就 fictionology 系好清晰，即系真系香港唔系咁多人去到搞呢啲嘢啦。同埋咧，外国咧，就算同我同行识呢啲嘢嘅人咧，佢哋而家攞紧嘅资讯咧唔够我喺前面知咁多，所以佢哋攞紧嗰啲嘢咧系唔可以令到佢哋 up 到呢啲嘢出嚟啊。因为你睇南华早报啊，你睇无线嘅报道啊，你睇港台啊，全部报假嘢咁啊，啲系假，我哋成日打上去话，你唔可以话喺元朗嗰度系有黑衫示威者同埋着白衫嘅乡民冲突，佢唔系冲突，200个人有武器打10几个人同埋普通嘅市民，嗰样嘢唔系叫冲突啊！唔该，你改翻咗啲字。嗰次咧，有 CNN 一次系咁写啊嘛，佢又攞人嚟嘅。喂，我哋系轰炸佢3日 email， 佢先改。日日系咁写，日日写，写完咗又 call 翻你哋冇回应，佢哋冇回应嘅，我哋又打翻出去俾你睇，我哋写咗佢又冇回应。卒之呢个3日第4日，佢哋嗰篇文 amend 咗，改咗。但系所以我哋系好辛苦去做呢啲事，因为我哋系人微言轻啊。人又少，力又少，逐个逐个唔见，逐个逐个失踪。嗱，香港就沦陷咗噶啦。香港嘅各个政府部门咧，大家明白噶啦，政府部门咧要做 budgeting 啊、scheduling 啊，每日政府每一个部门每一间公司，宣传部又好，营业部又好，其实唔系净系做嗰日嘅事噶嘛，要做将来嘅事噶嘛，啱嘛？咁但系咧，香港嘅政府部门已经停鸠晒噶啦。即系将来嘅策划嗰啲嘢系冇嘅，佢都唔知道要点做。有好多啲香港，我识一间连锁嘅零售公司，20-30个铺位喺香港，佢哋刚刚总行嗰边咧系冇要求过佢哋出下3个月嘅 budget， 平时追到佢哋死噶嘛。咁嗰个人同我讲，佢预咗呢个 train 都冧噶啦，佢谂住揾工啊。即系你冇可能个 chain 嗰度唔同你讲话，你未来三个月入货啊，准备系用几多啊，人手啊 ，budget 啊，使几多钱啊，宣传，总行都唔问。 接埋啊， 总行都唔问佢哋噶啦，接噶啦，嗰度其实好多都系咁，但系政府部门都系咁嘅，根本系完全佢哋净系对住前面都已经搞唔掂啦。班差佬做乜佢又唔捻知啊？净系拨钱俾佢哋，净系拨钱俾佢哋，啲钱喺第啲部门去噶，全部第啲部门去噶，社会福利处。医疗局全部喺嗰度去嘅，前面咁多人走嚟走去唔使钱嘅，全部加 OT， 3个月加10万，2万元人工，本来6万元人工3个月嘅，变成16万，啲钱要计噶嘛，电油钱啦，器材钱啦，全部系钱嚟噶嘛，佢啲钱边度嚟啫？第二啲部门去咯。个问题就系佢哋唔系话班。前线嘅示威者嗰班其实去到一点咧，系一个 reaction 嚟嘅。佢真系要打。你有冇见你有冇见每个星期有10个警察唔见，20个警察受伤啊，入晒医院啊？冇啊。但系你每隔几日就唔见几十个示威者，根本上以卵击石，迟早系会拉晒。 系。唔系，但系我唔知道你应该有样嘢想问下，你哋两位都可能有留意到啦。咁好似早两日咁样，香港嗰个 KOL 啊，跟住佢又话自己抌100万出嚟，就话要攞啲男尸可能强奸啊或者杀人嗰啲证据咁样。跟住另外又有人话众筹啦，已经。我想问一下啦，阿詹士，即系如果香港人去众筹一大嚿錢去請一啲真正，我亦都有留意到新聞，就係話可能佢哋都想真係揾啲僱傭兵去即係保護翻香港啦，唔想解散警隊啦，有冇咁嘅可能性咧？ 當然冇啦， 係 當然冇啦，班人喺度幻想嘅啫嘛，講啲嘢。 嗰条僆仔俾喺荃湾俾佢两样打咗枪喺个心， 系 当晚连登嗰边已经有人筹钱去买避弹衣。OK， 呢件事咧俾我闹到咧，连埋我自己阿女咧都话我闹埋佢添啊，因为佢话我知嘅，我其实唔系闹佢，我闹系系嬲嘅， 系 咁佢哋话。咁你想帮到啲人唔好俾警察乱咁开枪打啫。咁我话你班冚家铲，你知唔知你自己做紧乜噶？讲嗰啲乜噶？根本成件事就议论激石。你每一个僆仔出去就迟早死晒嘅。你知唔知嗰啲僆仔咧？好多个都系你见过佢哋，你就知噶啦。 系啊系啊，因为呢度我都想问我同新你都嗱，真系我哋冇翻过香港啊。 系小朋友嚟嘅咋， 细 路仔嘅咋。佢哋咧好多时候。佢哋嗰啲心态，你问一下啲社工就知噶啦。啲社工见到嗰啲，冇一个系暴徒，冇一个话打。佢哋就即系佢哋好绝望嘅，喺呢个社会，佢睇到晒，佢哋根本系冇可能。我哋嘅社会而家香港十年有啲人都冇加过人工，佢哋自己读完书做咗出嚟，系前边系奴隶嘅永远，即系上咗岸嗰啲中产屋架起咗嗰啲。调翻转头望翻佢哋，哇！你搞乱我的社会啊！个社会唔系你嘅中产，个社会唔系你嘅有钱，系所有人噶。你嘅社会你就安稳啫。你有冇睇过而家出嚟嘅后一辈啊？后一代，如果当时啊，你冇呢啲咁嘅机会噶，你班友死捻晒啦！而家仲喺度食龙虾、食鲍鱼、揸 Benz 咩？一个严重嘅问题咧，有关香港中产，就算你而家好多听众听紧都系噶。你哋喺美國啊，你哋加拿大啊，我話俾你聽你一件事啊，你哋發達唔係因為你叻啊，時也運也嘅。嗱，你上網揾條片睇，係一個先生嘅 first year 大學生，佢排曬佢哋喺一個操場一邊，一班新學生就話：我哋而家做個賽跑，我呢度有一張$100。边个跑赢就赢佢。不过我要做一件事，你大家听住，你哋全部学生里面边一个人父母冇离过婚嘅，双亲存在嘅，向前踏一步，就冇份向前啦。边一个人未试过冇钱交电话费嘅，向前踏一步。边个人有补习先生嘅，向前踏一步。边个人未试过冇饭食嘅，向前踏一步。踏到佢冇咁上下之後咧，你發覺有一班人咧去到個球場中間噶咯，但有一班人咧起步都未起步。咁個先生叫佢哋全部轉身睇翻自己大家同學，就話呢條係人生嘅跑道，大家嘅目標就係呢張$100後邊。你想揾食啊嘛，想做人啊嘛，但係你哋而家企個位相差半個球場，但你哋企個位係同你哋完全冇關噶。所以你唔好以为你哋自己企嗰个位系你叻过你身边嗰啲同学，你要记住，你后边仲有好多人嘅。嗱，呢个咧就是我哋香港嘅中产，而家好捻屌过去移民咗去加拿大，移民咗去美国，以为佢哋自己喺嗰个位，佢哋读到哈佛，佢系读紧牛屎忽。喂，我自己系咩？我屋企都有钱噶，贵族下出身噶 ，XU 啊。 是， 但是我可以跟你说，当你去想一件事的时候，其实我可以在这个名校出身，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厉害，是我父母当年有钱的，与我无关的。但是现在很多三四十岁的五十岁的坐在那里，就以为他们自己有能力，就以为比穷的穷的人南岭嗰啲，佢哋唔勤力啫嘛，佢哋冇能力啫嘛。你老母閪啊！你自己边捻到有能力过啊？我成日对住呢班人啊，时也运也。但系而家个问题咧，就呢一班人系最捻难事，呢一班人咧系最捻唔睇唔到一个我哋人类嘅 compassion 啊，自私啊，天下之事败于懒于私。 其实呢个心理嚟讲咧，系一个社会对立嘅问题啊，吓，即系因为嗱，如果你咁讲， 社会对立咧，系个人性对立， 社会咧系人性嘅一个一层表现嚟嘅啫，所以就唔好又话系社会造成，系、嗯、人自己。 但你喐未？如果问我系，我系嗰啲输在起跑线吓、啊，嗯， 系，唔系即系而家个情况。你知唔知好似前线嗰度咧？如果你问嗰啲社工啦，佢哋前线嘅后生仔女啦，喺度做抗争啊，喺度嗰扎咧着晒黑衫走出嚟嗰啲咧，有好多系有钱仔女嚟噶。有啲系 Conu 律师生，将来会继承副业嗰啲嚟噶，但系佢哋嗰个心咧，系发觉个社会同啲人咧系脱离咗人性。你发觉呢班共通点，个共通点咧呢个其中一个嚟嘅。嗱，点解我哋又知咧？其实我哋喺社工度尽量攞消息咧，我哋写翻出嚟啊嘛，迟啲。其实唔系迟啲嘅，写紧噶啦。即系你一定要俾人解释到知道点解，唔好全部 label 呢班人系暴徒，暴徒及得个差人所做嘅十分一，有证有据有片有证人，无穷咁多，你攞到一条僆仔出嚟打烂一件嘢，我就可以攞到五十条片出嚟，差人企喺度捉咗人系咁样剥碎佢手骨。喂，我哋而家讲翻一个好简单一样嘅执法啊嘛，执法嘅第一。差人啊嘅权力啊，系同我哋市民系一模一样嘅。佢系普通市民嚟啫嘛，因为喺法律上佢翻紧工，佢系差人，而差人咧有某啲责任，因为佢有某啲责任，法案上就俾佢某啲权利去执行嗰啲责任，呢、這个就系法律。所以佢哋系要执紧嗰个法，先至有嗰个力，嗰、那个权。唔系无穷无黑，佢有个权，佢唔系皇亲国戚，佢唔系啊皇旗军啊，佢唔系八旗嘅亲戚，佢哋系一个普通嘅市民，因为喺佢哋工作上执法，而因为佢执法嗰阵时候，立法局喺个法案度，喺个 police act 嗰度，俾咗啲权利佢，而嗰个权利喺佢哋唔执法嘅时候就即刻系冇嘅，例如。驱散佢有责任去保持一个社会街道上嘅秩序，所以佢埋去叫一个示威者你离开，你而家企喺出马路。示威者如果当时唔离开，佢嘅权利里边咧包括有唔同类型嘅 compliance tool， 令到人哋 comply 接受听佢命令。第一个你可以用棍打 ，OK， 其中一啲嚟嘅。即是其中一啲能够用嘅嘢，当佢第一棍打落个示威者度，个示威者转身退，因为好痛啊嘛。佢已经执行咗完成咗佢驱散嗰个责任啦嘛。佢第二棍打落去咧，就系、是、人身攻击。O 唔 OK，Andy？ 个法律嗰、那个嗰、那个点啊？ 啱， 冇错。 但系佢哋 呢个法庭都系咁样去定位你系咪自卫啊？ 但系而家香港嘅法庭啊，系完全唔理呢件事啦嘛。总言之，佢哋同埋另外一点啊，你拉人啊，拉错啊，无法即系乱咁拉啦，冇理由去拉啦。跟住你上法庭嗰阵时候，佢虽然放人啫，但系你个差人跟住有受纪律处分噶嘛。 系， 但系而家冇啊嘛，所以佢可以通街乱咁拉，混晒你哋入到去又奸又打。上到法庭嗰阵时冇人认，法官就照放人。咁你点啊？其实就一句无法无天，社会系沦陷噶啦，个城市。 仲有几耐啊？喺你眼中， 我有理由嘅，都系讲讲先。佢哋对付香港咧，大陆嘅政策咧，就我叫新疆围城嘅政策。佢哋而家咧，你派兵落嚟啊，就一定唔会噶啦。你咁打落去都唔系办法噶啦。最容易啊！医管局嗰边炒几百人，嗰啲医生护士系唔会请翻嘅。你一系用我大陆嗰啲人，一系就唔好做。国泰都炒二百人，系唔会请翻嘅。所有喺香港佢哋毁坏嘅 institution 咧，系唔会请翻嘅。你哋要再做，唔再罢捻就，因为点解咧？我都想你个城市死咯，好似新疆，好似西藏咁啊嘛。佢其实温水煮蛙，佢加咗个温度。咁你盡快，你班人可以講啦。而家香港大班人冇曬錢噶啦，因為出面嘅情況做唔到嘢，鋪頭執咗，冇公開。抗爭嗰啲啊，遊行嗰啲啊，示威者咧更加窮。咁嘅情形之下咧，遲早呢、這個叫 war attrition 啊， 你輸硬㗎嘛，呢樣我成日同佢哋解，你咁樣去打係冇用嘅，二輪擊石你根本就送死不得已，你根本就輸硬，根本就冇 開。呢啲就係斷水斷糧。 但佢哋個問題喺邊呢，就係、是、呢個義不容辭㗎嘛，喺佢哋嘅眼中。啊、你係政府嘅暴力，差人嘅暴力。啊、死咗嘅兄弟。咁多人受伤，咁多人失咗踪，俾你送咗上去，嗰啲全部采内脏㗎嘛。个个都知㗎。咁嘅情形只不过一班人啊维稳维稳係唔会嘅唔会嘅唔会嘅。轮到你嗰日你就知啦。嗱咁呢咁嘅情形有啲系点都唔肯放嘅。咁啲社工呢系出好多心血呢去劝佢哋嘅。但个问题喺边呢，啲社工都俾佢捉鸠埋㗎嘛已经。记者又俾佢哋捉鸠埋啦嘛，口地地行街嘅，连个弱智嘅行街嘅都俾佢哋揿落地锁，有见过啦，系咪？ 系 系啊！ 根本上佢哋而家你见佢喺个街度行，有人问我有一个咧系做教智慧术嗰啲问我话，詹士啊，其实而家点教咧？我哋落锁嗰阵时，差人嚟，即系无端端有条友走埋嚟，话佢系警察，佢哋而家系变装唔使 ID， 话系警察就系警察嚟噶嘛，然后拎起支棍系咁打个细路女嘅，咁我点啊？咁我出手系咪重啲啊？我啲黐鸠线嘅，根本上呢啲咁嘅情形啊，系咪出唔出手重啲唔讲法律噶啦？根本你而家见到警察就等于你见到贼，你要掉头走，你要掉头走。你一俾佢勒上，你就死路一条。佢唔系嗰阵时重伤打伤你，就翻去重伤打伤你，唔系打死你，唔系奸你，唔系屈你，唔系送你上去坐内脏。你个 option 好少噶咋？你个 option 好少嗰阵，啊！你遇到一群豺狼，你唔系谂紧防止玉促会嘅解 guideline 噶嘛？你冇办法处理佢嘅，你就要走噶啦。咁如果你留喺呢度，日日有机会撞到佢哋嘅，其实你就要走烂，离开香港。嗱、啊，大陆嗰边咧，其实新疆围城，佢会好似新疆咁样，慢慢咧，你啲人啊打下打下，你冇钱啦，冇得食啦，你嗰啲你香港咧，如果你翻嚟要见到噶啦，好多地方烂咗咧，唔系因为。呢、這个示威嘅问题啊，根本咧好多商场都唔维修噶啦，佢哋悭紧钱，你知建制啦、财团啦，你都冇咩人嚟嘅，咁你 lift 唔好换啦，诶冇咩人嚟嘅，佢啲灯唔好换灯胆啦，系变紧咧，好似啲大陆咧啱啱新起两个月后冧晒嗰啲城市咧， 鬼城啊， 系啊，而家周围都系咁建嘅，我话俾你听，两个星期后咧，呢啲嘢累积嘅，你平时见到少，但系两三个星期后咧，我见到啦，哇好捻多。你会咁好震惊，哇！好似成个烂城咁。而家你只系觉得佢啲嘢烂啫，但系根本就冇人再维修啊！啲嘢就系某一个点之后咧会倾噶啦。咁第二点咧，我又喺呢度讲啦。其实咧，大概两三个星期之前咧，地产方面咧发现咗一件事，就系嗰班乡客啊。你知佢哋咧嗰啲围村啊，嗰对咁嘅屋咧，好捻架势噶嘛。自己几廿万起咗一栋，几廿年前，而家升到过千万嘅。咁啊，嗰啲系死都唔肯卖噶嘛。咁喺两个星期前咧，就狂卖。但系而家边度有市嘅咧？边度卖到咧？点解佢哋可以狂卖到，仲有人有咧攞咗钱咧？仲帮人攞咗钱去移民嗰班冚家铲，过紧嚟你哋嗰度噶啦。 嗯， 嗰啲钱咧系中联办嚟嘅，系佢哋帮佢买翻，因为你帮手同佢处理呢件事嘛。我而家俾你哋走，攞翻嚿现金买美金啦，几捻人渣嘛！但系呢件嘢出街咧，其实系出咗街嘅。不过问题喺边咧，就是、大部分人咧唔相信。你唔信嘅话，你自己去填，你自己去候城登记嗰度自己睇啦。但系咧最惨就咩咧？如果系真系发生紧，大家接受，大家 get 嘅话咧，啲人开始将啲唔买屋放上市咧，市价就冧，而一次冧咧系起唔翻。你沙士时冧，金融海啸时冧，大家都知道，当起翻时，我用现金买平屋，我仲发达添。但系而家边捻个同你买啊？ 最重要系沙士同金融海啸嘅时候，我哋睇到隧道嘅尽头啊嘛，我哋知道几时会有光明嘅一日啊嘛。 Andy， 而家嗰个唔系隧道嚟嘅，呢个系深渊嚟嘅。 其实楼市系好睇个心理，即系根本系。你感觉个前景好咧，你自然就会升噶啦。个全世界都系咁嘅。你感觉嗰个城市冇希望，就唔系真系跌都会跌嘅。其实 佢哋嘅做法好简单啫。我唔俾你香港嘅民主独 示威毒升到上去，我就困死你咯。我唔使出兵噶，你有一班咁嘅癫警察喺度，再加埋嗱，我而家讲啦，佢哋个防暴部所谓叫做防暴部队落咗嚟，嗱呢一班人咧系独立嘅，完全唔跟啊卢伟聪控制，完全唔听林病话，佢哋自己出去做事嘅。咁变成佢哋做乜呢？就佢哋自己决定嘅，或者卢伟聪佢哋话：喂，我哋而家需要油麻地度多啲，咁佢或者嚟或者唔嚟噶呢班。佢嚟嗰陣時，佢做乜你唔鳩知喎？所以而家出現好多問題喺太子啊、周圍啊。點解有陣時啊？警察PR 嗰邊 communication 嗰邊出嚟第日講話我哋警隊啊，邊個警局出嘅就六點鐘到某個地方。記者話唔係，你六點半已經有人噶咯喎。其實根本佢都唔知啊。佢係個記者講俾佢聽，佢先知六點半嗰班撚樣已經出咗去啦。五點半，佢根本唔鳩知嘅。咁而嗰班人捉嘅人咧，系冇交翻警察嘅。如果警察唔同佢攞人，你明白嘛？佢哋唔系警局噶嘛，佢哋冇指挥噶嘛，冇部队噶嘛，冇 infrastructure， 冇 command hierarchy 噶嘛。佢哋自己捉咗个人啊，去咗边啊？我哋冇捻人知噶。有啲咩？ 所以嗰日嗰个中大嗰个女生话佢喺呢个新屋岭俾人性侵，同嗰个教育部长、教育局嗰个，佢好似好惊讶咁样，好似 佢唔系好惊讶，佢啲嘅，佢哋成日只眼开只眼闭啊，佢唔系惊。 我睇到好似住喺一个另一个平行时空咁样，完全唔知香港发生咩事嘅啲人。 佢哋系嗰只咧 ，I see no evil, I hear no evil， 揞住只眼过嗰啲嚟噶。即系其实我都识好多呢啲嘅，即系佢哋系唔接受到而家呢个世界，香港佢唔接受到啊。咁佢哋宁愿就当冇，如果唔系佢点可以日日翻去嗰份工咧，日去做嗰件嘢咧？佢做唔到嘛？ 系。 咁变成你可以话佢哋因为不知者不罪，但系其实佢哋唔系唔知，佢哋唔想去知。 佢选择唔知，选择唔信。 我认为呢啲人咧。是一样啊，满手鲜血嘅，呢个我个人讲法啦。啊，我之前咧就好愤怒，可能你哋而家觉得我系几愤怒啊？之前啊，我陪个细嘅喊过，我都见过好多嘢嘅人嚟噶啦。我同佢哋一齐激过、嬲过、闹过，我可以同你讲。两日前我停咗，我而家只有鬼佬嗰句 cold fucking murderous fury， 我已经唔嬲噶啦。我亦都去到一点，可以同大家讲，我有我哋做紧去希望救到香港人，唔系救到香港嘅城市，系救到香港人嘅事，帮佢哋揾移居喺外国揾到雇主请佢哋。我哋而家做紧呢样嘢系好。到人啊，仲有一点啊，大家我好大胆就讲，我哋系需要捐赠，我哋系冇捻掉钱嘅，我哋全部人都穷到閪噶啦。我有啲人咧就 give up 咗佢自己嘅 career 嚟帮手嘅。啊，我哋有人咧系律师，有人自己有生意放弃晒，因为而家系沦陷。咁唔系人人都信我哋，我哋唔理，我哋做得几多得几多。我哋有阵时有人捐钱嘅，但系真系我俾翻晒单你睇啊，100蚊、500蚊、1000蚊，咁样系执翻嚟嘅。我哋真系我有你知我有啲朋友听众啦，约我出嚟饮茶啦，同我倾倾偈咁啦。我话唔好啦，你嚟我嗰度，我斟茶俾你，自烟牛水。我哋要经费， 你嗰个叫做方舟计划 啊？系啊。其实我哋搞咗好耐噶啦，我大约八星期前我已经知道有问题啊，九个星期我已经开始要策划，但我嗰时得一个人，不过后来有多几个人帮手，好有心，好有心，好多谢佢哋，好多谢佢哋，我唔好讲佢哋边个出嚟嘅，啊，好多谢佢哋，好出心出力，出晒时间，咁啊，但系我哋都系人少嘅，再不过头先你哋讲话有关啲浮尸嗰度咧，其实咧我哋有个法医帮手嘅，呢个好重要嘅，而且系好有名气嘅。咁咧，主要咧下一步咧系由佢出名去处事嘅， 因为佢有名气嘛，我哋安排律师啊，安排啲社工啊，咁样去同佢哋见面嘅。咁我哋就因为佢对于国际法庭啊呢啲咁嘅嘢好熟悉，香港一般人都搞错晒嘅件事。头先你讲话啲人就请人去做呢做嗰啲，其实佢哋成日搞错晒嘅。咁我啱有一个真系对呢方面好有认识嘅人，就会帮手。咁我暂时唔讲佢名啦，我一两个星期内都出名噶啦。咁咁嗰度咧，我哋就会继续做啦。咁另外咧就系、是、真系有啲人咧想走嗱，大把有几百万、一千万、一亿嗰扎咧，你咪走咪走咯，唔走关我卵事咩？你哋自己中意啦，你能够去啊嘛。我哋而家系讲紧啲有啲一家大细啊，一家四口嘅，谂到谂来谂去都觉得自己冇乜出路，真系想走，咁点走咧？我讲讲啦，我哋喺日本嗰度咧，其实系倾紧啲农庄啊嗰啲咁嘅。如果大家众筹买到个农庄嘅，我请30个farm hand 好易嘅啫嘛，仲有签个 visa 好易啫嘛，咁你去到咪当驿站咯？而家唔系移民嘛，我成日同佢解释，你走懒嘛，你班老乡。 系啊， 去到咗先，跟住我哋再谂下，你仲可以做乜嘛？日本嗰边咧已经有好多中国人、日本人系会出信帮香港人攞 visa 工作。而佢唔系真系话，因为佢需要你啊，佢系想帮到手。咁我咁样搬法，啲人会笑噶。你搬咗几多个啫？喂，好过冇啊嘛。啊，如果你信圣经嘅，佢都一次搬两只啫嘛，系咪？ 系啊， 好过冇啊。你起码都做啊嘛。啊，咁我系有嘅，我仲有一个 case 嘅，有个女士咧，准备抌低老公，因为佢老公仲喺度谂紧买屋喎。咁佢咧就完全睇通咗，一定要走。有两个细嘅，佢谂到尾就话我唔理啦，我抌低老公啦，即系我嘅责任就我两个细啊嘛，你要黐线话谂住投资嘅，我真系唔理你啦。啊，而家真系 其实咧，少少分享我自己喺自己嘅节目嗰阵时咧，自从我觉得自从2016年，即系一路嗰啲，你连。即系连入闸，连惊到俾人入闸都入闸唔到，要 DQ 一个咁一个，即系你已经有一个比例代表制，已经有一个吓，已经有一个功能组别，你都惊到入闸都唔俾人入闸嗰时候，我已经觉得香港系冇法治嘅嗰个 moment。其实嗰阵时我已经开始叫人哋，我已经停咗叫香港加油呢四个字，我已经开始叫香港人走得就走啊，移民啦。移民马来西亚有台湾有， 好唔好叫移民？一班人谂都谂得好错嘅，唔系移民系移居。一个我都谂移民咧，又话我学校网又点啊，我细路点升学啊？我顶你，我话你阿爷阿婆嗰阵时啊，抱起你阿妈阿爸落嚟香港啊，走共产党嗰阵时啊，有冇考虑过去九龙城嗰、那个学校网好啲啊，定系西环个好啲啊？顶佢执起你 啊！系啊，有可能六个仔女就系带到三个，有三个喺上边，即系。咪又系咁样，系咪？ 我都有同啲人，我话你走咗先啦，你翻转头可以救人噶嘛？你如果你唔走嘅，一个都救唔到啊嘛！共产党冇变噶，从1949年到而家，只有比嗰阵时更加凶恶嘅啫，冇变噶佢上边。我同你讲咧，佢上边咧，而家咧系去到一点咧，后生嘅采内脏，而啲大嗰啲咧，啲内脏唔啱使嘅咧，佢连一子弹都悭救翻嘅，佢送你个山度抌你上面自己死嘅。点解我哋知咧？因为收还者真系落得翻嚟啊嘛。 嗯， 我哋即系佢哋人渣到咁嘅，佢哋真系好 enjoy。即系我成日话纳粹党以后呢、這个世界最恐怖、好恐怖嘅组织就是中国共产党啊，最恐怖嘅组织。但系啲人仲要黐埋同佢哋做嘢。 因为佢哋好精于拖除人哋，即系死都唔会俾你死得咁易嘅，即系嗰种啊，要折磨啊，嗰种咁嘅。 咁做出嗰个恐怖啊，嗰、那个恐怖你咪惊佢咯。啊，佢一枪嗱，我同你讲啦，有句说话啦，你如果遇到一个人想杀你嘅，你希望嗰个人咧系个坏人，即系个坏人咧会拖长嚟杀你嘅，咁你有机会反手啊。你遇到嗰个好人咧？一枪打爆你个头算啦，因为佢唔想拖啊嘛，你冇机会噶。啊，呢个系一个啊有少少反话喺度啦。但系咧系坏人先中意拖你拖噶嘛。咁而家咧佢呢个新疆围城咁围住香港噶啦，香港咧就会俾佢慢慢夹干嘅。 但系我又话俾你听一样咧，佢唔会阻止你啲人走嘅。你有本事走咪走咯，你冇本事咪留咯。 抽翻啲人落嚟。 系啊，佢唔系啊，佢抽翻人落嚟啊嘛。同埋佢而家唔会150个、150个啊嘛。而家会好大扎、好大扎噶啦。好似新疆啫嘛，新疆佢旧年上100万人、哦，100万老母閪，100万人、哦。咁佢1月1号嗰阵时开始，旧年就每一个月咧就有一个叫做国民教育嘅老师去你屋企度住，住一个星期，食你嘅住你嘅。咁佢教你国民教育同睇你哋嘅国民思想。如果你唔合格嘅就成家失踪，系咪好恶啊？ 哇！ 你谂下，你谂下，你同太太屋企每一个月有一个人喺你屋企里边住，跟住如果佢去人哋屋企要奸人哋个阿妈。杀人哋个仔，你够胆反咩？你够胆反咩？因为你一反就成家失踪。 嗯。 咁呢班系咩人咧？佢怼上去嘅咧，系全部一定系要汉人，有汉姓。而佢哋全部唔系咩教容国民教育，乜都唔系，只系应承佢哋，你肯上去新疆，我就有女人俾你，我就有份靓嘅粮俾你，你会 take over 人哋啲生意，同化。因为佢哋之前咧喺西藏已经做咗几十年噶啦，咁佢新疆咧其实就用晒西藏嗰个方案，只不过系科技化咗、系统化咗，因为有30年喺新疆嘅经验啊嘛。 嗯， 咁而香港咧，就系佢由新疆嘅经验搬流嚟香港，会仲快，仲快。 香港嘅地理仲细，系啊。 一来细啦，二来咧佢会用更多科技，因为习近平咧喺呢几年咧使咗好多钱。去搞呢个管人嘅科技，佢里面有啲变态到咧，有间公司咧 sell 佢咧，可以睇到人个脑里面嘅思想啊，佢都俾钱去嗰间嘢做 research， 因为嗰间嘢个 research 睇过咧，鸠噏嘅完全都冇咁样事，但系咧佢哋因为知道习近平呢个系习近平所好啊嘛，所以佢居然咧就 sell 习近平呢个可以睇到人嘅思想啊，咁但系我钱去俾佢哋 research 嘅，系啊，真系荷里活片嚟噶。因为佢哋攞紧一个 MRI 嘅科技， 哦， 咁嗰个道理咧系似，即系顶个道理同 Inception 嘅道理鬼咁似嘅，咁咧嗰嚿嘢佢将佢讲咗落去个 MRI 科技，咁而收到钱喎， 吓， 佢点样啲人可以睇到人思想咧？就系、嗰个人一定要戴住顶帽或者一个器材喺个头，咁咧佢哋嗰个镇嗰度做紧 experiment 咧，就全部嘅村民啊镇嘅人咧都要戴住帽出街嘅，个帽里边咧就有晒一大堆探测仪器，咁、那个信号咧就射翻去一个短期嚟嘅收集器材度，而嗰嚿嘢咧就经过电脑 program 咧就影到佢嘅思维啦。OK， 老习信噶， 逻辑上有啲似系啲测谎机嗰啲咁嘅嘢。 唔系，完全唔系，即系佢成件事，佢个道理唔系唔得嘅，但系我哋个科技可能20、30、50年后，我哋做唔到嘅，因为我哋都唔了解人嘅思想系乜，你点去测佢咧？你只系测到有啲电波啫嘛，咁你电波啊，你摆落部电脑度，你可以出 CGI 噶嘛，咁你画乜鸠得啦？系咪？ 系咪啊？多数错啦， 系我哋老作嘅啫嘛，但系老习信、哦，俾咗大笔钱俾佢哋，成个镇喺度戴晒帽通街行、哦。咁所以你可以想象佢嚟到香港会搞啲乜啦？佢哋喺新疆做紧呢啲嘢，嚟到香港会更一步去试紧佢哋而家用紧。我谂佢哋一路咧，佢设计呢个方案咧，其实老习系一路都谂住咧，大陆里边会乱嘅，即系经济问题。咁佢可能要围住几个镇、几个城嘅嗰个系统，可能唔止几个添。我谂佢细估唔到第一个系香港，我谂冇人估到第一个系居然系围香港。咁但系佢有个系统嘅。是启动咗㗎喇。咁呢香港呢边嘅医院啊 ,institution 啊水务局啊电灯局啊第一件事去嘅呢我话俾你听咩呢就係、是、我哋网。咁佢哋而家已经立法局嗰边傾緊话cut 咗香港网即係摆埋入去大陆火场后面。迟啲我同你傾唔到偈㗎喇。 OK。 呢件事点讲啊？宵禁啦，而家我哋有宵禁啦。个宵禁嘅做法咧就好简单啫嘛，地铁唔行，变成 de facto 有种宵禁，好多人去唔到嘛。所以我由今日起系杯葛地铁。咁咧，我哋跟住喺网度倾咗大轮噶啦。系我一阵间要去嗰度咧，我平时45分钟地铁，我而家去咧要2个钟头左右，要转两次车，一次天星小轮。 但我宁愿咁，我都唔踏入地铁一步，我一毫子都俾你，我唔信你哋真系有本事，净系同我讲你咁财雄势大，可以完全唔理人民，因为香港有一样好重要嘅，就是地位，任何嘅嘢薄利多销嘅嘢，你只要攻击佢个 cash flow 咧，佢就唔掂噶啦。咁我哋大家都即系对呢方面有认识嘅人都知嘅，所以佢哋话紧咧360咧系我哋怼佢唔冧啊嘛。我话俾你听，360就唔会俾我哋怼冧，因为佢嗰个生意系一个超级薄利多销嘅，所以个 margin 系幼到唔幼嘅，佢哋唔可以一两个月冇生意嘅。所以咧，我就反而咧话抗争嘅嘢唔需要一定喺前边，以卵击石啊！攞住潜水眼镜去挡人哋一支步枪，咁样系白费浪费生命嘅啫。 系， 其实好多嘢可以做嘅， 嘢 可以做得嚟咧，你系又得到国际嘅支持啊，你亦都得到可能有更好嘅效果。同埋讲到尾啊，我哋做到最后就系保住条命，点解咧？其实系同共产党斗长命嘅啫嘛。 系呢、這个绝对系呢、這个啱。唉，詹姆士，好多谢你今日即系肯接受，即系肯同我哋讲啦，唔好话 肯我个个都讲噶啦。 真系，我都知道你要赶住去做第二啲嘢，咁就依家又放你走先啦。咁但系希望我可以再揾你上嚟，你唔介意喎？ 唔系你随时揾我得噶，有咩嘢你睇到？见到前面有咩嘢唔明啊？嗰啲其实好老实讲啦，我有阵时都跟唔到咁多嘅。每日发生嘅事系多到咧，我哋跟住一样嘢。好似我喺日本几日翻嚟咧，我完全唔知道香港发生咗咩事噶、 嗯。 我要啲人慢慢讲翻晒俾我听，因为几日里面发生嘅嘢都真系好多好多嘅，冇停噶，好唞唔到气噶。 明白。好啦，咁咁就喺度同各位听众讲声拜拜啦，咁就一定会再搵你上嚟㗎，放心，因为你嘅资讯太多啊，同埋我 feel 到你仲有好多嘢好想讲，但係暂时而家都未讲得住， 唔 紧要，係咁就同各位听众讲声拜拜，同各位香港嘅朋友讲声加油，留住条命， 係大家好嘛， OK， 好 拜拜 拜 拜。